上被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对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光波旁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灭金计划安排好以后，窝阔台站在一长条台前，自斟自饮着葡萄酒，禁不住心内欢喜。乃马真韩后走过来道：大韩，你又喝上酒了，长胡子劝你多少次了，你依然不改。窝阔台笑道：你别听他的，那天他拿了一个锈坏的酒壶说，这铁器都被侵蚀成这样了，何况人的五脏六腑。我真听他的，戒了一些日子，结果有一天我有事找他，便找不见。你猜猜他在哪儿？ 在哪儿啊？ 哼，他呀喝得大醉，躺在马槽子里。窝阔台说完大笑，乃马真也笑道：哎呦，你们俩呀。笑过之后，乃马真说：不说这酒了，说了也白说。我跟你说的，让忽必烈寄养在我身边，过了这些年，你到底怎么考虑的？ 哎，算了吧，人家不愿意，硬逼他干什么？ 你呀，不听我的话，你会后悔的。 窝阔台沉思半晌，妻子的心胸虽然不够宽，但出发点还是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他的担心实际上也不算多余。自己将来万一有一天去见了长生天，自己的孩子比起拖雷的孩子来确实缺乏治国才华，为了韩魏免不了会发生内乱，剩下他们孤儿寡母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但是如果因此拿忽必烈为质，实在又有失气度，并且毫无道理可言，难免让众人心里不服，甚至鄙视。想到这儿，窝阔台心生一计，便说：去请四王来见我。拖雷与耶律楚材面对面坐着，诚恳地向耶律楚材讨策：国相，你对漠南各地的情况比较熟，进军金国，我右路军的压力最大，我准备求大汗，让你随我右路军呢。耶律楚材道：大王，这些年蒙古军队战法灵活多变，来去如疾风巨潮，所向披靡， 摧枯拉朽，战场上取胜毫无问题。而且木华黎太师居庸关大捷后，金兵未猛，情绪蔓延，正可利用，大王不必多虑。托雷说，那么什么问题可虑呢？恕我直言，可以在马上得天下，不可以在马上治天下。我给大汗也多次讲过，取得漠南汉地容易，治理最难。那怎样治理才是？以汉法治汉地，是不是跟傅寒说过的随其俗柔其人是一个意思？耶律楚材点了点头，托雷沉吟道，我不明白的是，儒释道各说治国之方，结果南边那些国家三人中有一事挡不住丢掉江河家舍，这是为什么？耶律楚材刚要继续讲，一内侍进来道，报大王，大汗命你立刻去见他。托雷、耶律楚材二人相视一下，托雷笑道，好，改日再相谈。托雷到时，窝阔台和巴特尔、史天泽正伏在桌上看着军事地图。史天泽用手指着地图一处说，这里是大散关，这里集结有金国十万大军，这里是潼关，集结三十万大军，那这里是三峰山，大汗您看，这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只要夺下它，大军可以长驱直入，夺取汴京。巴特尔说，是啊，王金必在三峰山。托雷，你看清楚了吧，这都是你右路军进攻的要害。我原想十万户随我中军，今天看这情势，我改变了想法，让十万户随你右路军任军师，凡攻略大事你们一起决断。托雷道，韩兄，这样最好。窝阔台说，好，托雷留下，你们回去吧。见巴特尔、史天泽二人走了出去，窝阔台看了托雷一眼说，征金主要战场在右路，你要受苦了。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，让忽必烈随我出征，我会好好教育他的，你同意吗？托雷一时愣住了。窝阔台说，你不愿意就罢了。他知道忽必烈是托雷四个孩子中最聪慧的一个，也是当年最受成吉思汗器重的一个，托雷无论如何不愿意让忽必烈离开自己。自己这样要求，一是为了堵住乃马真的嘴，另一方面让忽必烈随自己亲征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。自古天降大任于人，必苦心志，劳筋骨，饿体肤。忽必烈至今尚未出征过，这趟随自己亲征对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，但对于托雷却是意味着把自己的希望让给了别人。托雷不答应是可以理解的，只是没想到托雷坚定地说，让忽必烈随韩雄出征。回到家里，托雷把这件事情和索尔忽和塔尼说了。索尔忽和塔尼半天没有说出话来，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来到的，没想到这一天 真的来了，自己反而不再像想象中的那么惊慌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能做的不再是抱怨，而是努力让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托雷怕索尔霍和塔尼不舍，在屋中踱了几步，转身对夫人说，一会儿忽必烈来了，你可不要哭哭啼啼的，让这孩子伤感，这样对出事是不利的。索尔胡和塔尼道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忽必烈进了帐子，坐在母亲的身边，索尔胡和塔尼抚摸着儿子的头。托雷说，这一次征金国，你要随大汗的中路军行动，要做好准备。忽必烈有些惊愕地瞅着父亲，又转过头看了看母亲。索尔霍和塔尼点了点头，柔声地说，孩子，蒙古男儿出征打仗是他的本分，早晚会有这一天的。忽必烈疑问道，那为什么不跟着父王呢？托雷沉下脸，这你就不必问了，要跟着大汗多学点带兵打仗的本领，练练胆量，更要注意观察女真汉地的风土人情，山形水貌，要一一记录在案，等我们见面的时候说给我听。忽必烈不再问，狠狠地点了点头。听说忽必烈要随窝阔台大汗出征，几个兄弟赶紧去见他。到了忽必烈的帐子，见他在整理着行装，蒙哥帮着整理，忽必烈把海云法师给的佛像预装在袋里。蒙哥看着问道，带他干什么？忽必烈不吱声，依然装在袋里。蒙哥道，忽必烈，我看你脚伤还没有彻底好，注意保护好脚。我给你这双新靴子，里面衬了羊皮，又软和又暖和，冬天穿。忽必烈接过来，感激地瞅着蒙哥，眼泪差点要流出来。蒙哥道，哟，要哭啊？蒙古男人眼泪是金。便把忽必烈紧紧搂在怀里，拍了拍他的背。忽必烈激动地说，哥，你随父王出征，你要照顾好父王。哎，这我知道，我倒是担心你像个绵羊似的受人欺凌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你要坚强起来，将来我们兄弟要联起手来干更大的事情了。忽必烈咬住嘴唇，努力地点着头。营帐外面，军士们正在做着出征的准备，有修着车的，修理马鞍的，磨刀的，刷马的，调试弓弦的，往车上装皮张食物的，还有的妇女在忙着做奶酪，往桶里倒着牛奶，擀毡子。不少孩子在大人中跑来跑去，嬉笑打闹，不时还有几只狗在窜来窜去。几个军士拿刀在手，互相砍来砍去练习着，远处几个千夫长在人群中走着，指指点点。这时托雷、蒙哥、忽必烈走过来，以千夫长过来施礼。托雷问道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 都准备好了。 你不是说按计划还缺800匹马吗？ 哈萨尔大王领地送来了500匹马。 岭南那么远，这么快就到了？ 马赶得急，都赶瘦了。 哦，那还缺300匹呢。 别立古台大王领地又送来300匹良马。听罢，托雷向远方施礼，以示对两位叔王的感谢。正在此时，一韩宫侍卫急忙跑过来施礼道：“大王。”托雷忙问：“什么事儿这么慌张？”报大王，大汗忽然晕倒，昏迷不醒，夫人让你速去韩宫。托雷闻听大惊失色，转身从侍卫手中接过马缰，飞身上马加鞭，绝尘而去，侍从们也跟了过去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大汗营帐里，窝阔台仰躺在床上，乃马真夫人垂泪不止。旁边两个韩医正在诊脉，托雷匆匆进来，忙问大汗的状况如何。医师说是急火攻心，肝脾虚弱昏迷，尝试先灌下这剂汤药再说。边说边撬开窝阔台的嘴灌汤药，窝阔台一时不适，咳嗽起来。乃马真惊喜道：“啊，大汗醒来了，醒来了。”窝阔台睁开眼睛半晌：“ 我这是怎么了？这嘴里苦苦的。” 托雷凑近了说：“ 大汗兄，你昏过去了，这是刚才医师灌的药。” 窝阔台似乎想起了什么，哦了一声，接着忙说：“ 托雷，我病的消息不要透露给其他任何人。” 托雷明白窝阔台担心的是什么，点了点头，便问道：“ 出征日期是否推后？”“按期出发。”“我知道，这只是一时昏厥，没有大碍。大军准备好了，突然改期会影响军心士气，我们必须按时出发。要不我替大汗率军征金，大汗在韩宫调养，待病彻底好了再出征也不迟。韩兄身体要紧呐。” 窝阔台摆了摆手说：“ 傅汗年迈时也亲自率军讨逆，我还不老，这点小病耽误出征，傅汗在天之灵会嘲笑我的。人生不如草木，只苦短。我在有生之年必须效仿傅汗，做几件对得起祖宗的事情。征金是我第一大夙愿，我们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如果不建功业扬名于天下，苟活百年还不如一条狗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就是躺在马背上也要亲征。” 由于身体的不适，暂时由托雷接替窝阔台处理日常的事务。这天托雷坐在椅子上，正想着灭金的计划细节，一位信使慌忙地闯入，却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托雷察觉出他的异样，赶忙让身边的侍从给他倒了杯水，让他缓一缓再说。信使润了润嗓子抢道：“ 高丽国王不但不派子入质，反而扣押了使团，我是拼命跑出来的。” 托雷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说：“他们又反了，真是可恶至极。” 等信使把关于高丽的事情说完，托雷便找来了巴特尔。巴特尔听完之后骂道：“ 高丽国这些人背信弃义，非但不送子入质，反而扣押使臣，我要带领一批人士征伐他们。” 托雷想了想说：“我们现在西征有南征，从哪儿再弄偏师啊？” 但是不派兵吧，又怕他们杀了使臣一行。哎呀，在这节骨眼上偏偏出岔子。巴特尔说，大汗知道这件事情吗？要不先缓缓，忍下这口恶气，等东路军到辽东，让铁木哥分尸去收拾他们。这事儿关系重大，需请示大汗呢。对，我这就去禀报大汗。 窝阔台坐在御座上，左右分别坐着铁木格、托雷、巴特尔、耶律楚材、史天泽等宗王以及大臣等人。众人聚在一起讨论高丽扣押人质、背信弃义，到底该如何处理。窝阔台说， 大军即将出发，却传来了不祥的消息。高丽国王背信弃义，非但不送子入质，反而扣押了我使团，令我十分震怒。我想即刻派使问罪，以保使团的安全。各位以为如何呀？ 巴特尔抢先发言，大汗，我以为不可。现在数赤察合台两位大王征西，我们又要三路大军伐金国，韩国兵力悉数而出，再分尸而用兵，恐怕犹如伸开五指而不如一掌之力，请大汗三思啊。 耶律楚材捋着长髯说，八万户长说的极是，以我们韩国的国力军力再出一师出征，实在是力所不及。我看还是先缓一缓，待中原发兵有了进展，再出兵不迟。 窝阔台心里所想和耶律楚材等人相似，当下正处于灭金的重要时期，轻易不能改变原来的计划，尤其是分散原本已经捉襟见肘的军队。只不过使臣被扣押，倘若不派兵营救，实在是有损国威。于是说道， 你们所言极是，只不过我更担心的是使团的性命安全，晚了恐怕他们只有魂归故里了，不忍心呐。如果都这样，我派出的使团被诸国扣留，我们不去搭救，今后谁还替韩国出使各国呢？当年花剌子模本来与我通好，结果背信弃义，杀了我500人的商队。傅汗一怒之下西征花剌子模，沿途便灭了10余个国家。灭花剌子模后，又以胜兵继续向西，占领了罗斯等诸多国家。今西方各国望东而胆战，于是有了西部4个汗国。今天小小高丽居然敢于如此，不去兴师问罪，我实在是吃了狼粪一样的难受啊。 史天泽说，大汗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兵出多防又劳师远征，是兵家之大忌，望大汗一定要三思啊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见那一段好时光。